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。 俗话说人多嘴杂， 那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。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， 那乱成一锅粥的好事儿也变坏事儿。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，礼让为先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，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.1兆赫，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.1兆赫。 你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，我是周杰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，请您继续收听粤剧《珍珠塔》。在剧中，陆景花扮演方清，吕瑞英扮演陈翠娥，金艳芳扮演方朵花，吴天芳扮演陈培德，张东珍扮演彩萍，任丽华扮演方本。这是1961年的录音。 他演的不有一丝像吗？不知你母亲何人与你攀亲？ 上帝， 我知道的是严格。你表弟，你这是如雪来往，看雨眼的苦相当。 我要 不 给你不见他， 小的病我临终的，爸爸老母。哎呀凤凰男人悲，定不愿自不相当，故地休要来情绪，只怕日与无红啊张。我有心仙你做工厂，人什么无得有门啊当，谁梦寐一续婚姻，世事万绪须商量。 贤弟哎，老爷请客相许，你不要顾虑这片美意。 我还商量什么呀？我是比得大当老母命，岂能够只在他乡自葬？ 贤弟哎，故地不是你的真章吗？ 你可算得你真伤啊，今日不必请客去，你回家并你母亲也无方定， 表弟终身之事需要慎重才好，殷勤上学应聘礼，怎奈我囊中空空无分文啊，况且那年大事难绝，中间万少一枚分。 这两句话倒是有点商量了。凭你嘛，受歹步，杀杀歹人嘛，挪嘛挪。 我许红丝做牵引，只可老夫牵着根大面下马，老方本人， 这叫做一只不卖儿子，我你两家其实帮不外卖，这还是一门冤枉。 是啊，小子噻，老陆从你做过媒人，今天晚上第一次的，你是应该白云的了。 小人捐妻答应。 既答应亲自晚上怎么捐妻儿子啊？ 是啊，来，快过去见过有无大人。哎，见过有无大人。 有在上，小人。有大人在上，小媳妇。 好，报告。他来接过姑爷， 是 接过姑爷， 把门带马 真去爱 去， 他家要不是不去的， 哎，姑爹家里不去，老吴家里不要去， 小心早有日夜不归不来相迎，亏 本天子不早用消息告知。 慢着，娃娃没有讲我你。他此去时放心得下，我在大雅柔情娘令叫帮本尊人与他。啊，也许啊，此去上把娘相见，至少感谢我子女。小爹病爹不尽悲，祝福留你大。接早来， 表弟记下了，有不亲为。 啊，小子人，待老奴送你一程。 哦，天文地斗，老人家在路上多有不便，不送你吧。 啊，小子人，老奴身边还有银子两锭，一切休下转折路费。 这是我死的。 No， 这就是你的不是了。小老奴乃是皇家的中国，也是政府的国家。你小的是用来保你长大，这一点点心意你都不肯休下，这里面太过分了他。啊，那他的本意你要例外的。 此次乃为你老人家了。 这就是啊，小生你要保重啊。 有不亲为， 也许一路珍重。 三季等一 帮助你平安回到家，也应该也做传世先知啊。且为我杀人他还不小心，难道把旧事情定义 从头来讲呀，万事你难杀鬼谷求自己，你中途特到为什么？万事你从不欺凭念掉的与我母亲心呀，万事你生于方家月圆子你来表的早谁呀，万事你另有应通知，你张龙作呀不管家，为什么千言万语各为大，恨不得他的是他了却登高的相思， 春去的个从此故，西凤王爷就杀人，神记得表弟灵隐神官爹千言万语要留神，还有彩屏如白菜金碧姑娘生几分，今日里杨梅吐气到此地，道理真言在家里。 结果唱到于师傅的耳缘来了。 哦，原来是彩屏啊！ 啊，你怎么知道我叫彩屏啊？ 怎么叫出了？强人不知被何人所救啊！ 岳父，让我先去见过姑娘，所以再与你讲他牛主 子。你去见他这人放狠。 老爷， 快带新姑爷去给我衣裳，我在点评摆酒与你结 婚。是，岳父，不可还是让我先见姑娘。 你要先见姑娘， 先见姑娘。 哎，不见也罢， 岂有不见之理呀、啊、 你就这样去见姑娘啊？ 就这样去见姑娘啊？ 这与姑结伴 啊？有大人，你万不知道这与姑结伴之妙呢。这与姑一靠啊，可以混心世界名利看，这结伴一相啊，可以提心吐黑梦中尘。 这正是士兵战车刮目相看，也许你当中的藏了道理。 是啊， 那么你在哪里藏啊？ 南京。 南京。 不急 不急， 哎呦，吴大人，这江湖的么南部两京都要去啊。 哎呀，藏道的话到过南部两京，这话能瞒得过谁呀、啊？啊，也许那么你还走过哪些地方呢？ 走过七山。 哦，你就是 唱道经啊。 唱道经唱道经啊。 啊，有大的是小些天机不可泄露啊。 好一个天机不可泄露。也许少来与子相，不管哪位到襄阳，自来遇见大不同，荣光怀发气昂昂。 去接个姑娘，这边听节目。 是你 报恩， 你 话说新姑爷到南阳当徐见夫人， 放恩不许送恩， 这条路我完真是你。 夏老爷，你怎么能让小夫人去见夫人呢？夫人急了他， 只要娘他一见，这一见啊，这一大好事可你， 怎么又好事可？ 休得啰嗦，快带我去可好事去。 你绝对在此特此大言， 中国到襄阳，无官不接姑娘。今朝我来陪上好里东了。 哎呀，老夫你是高强 呀！要小心点个，小心点个。要知心不实，但听口中言。让我仔仔细细个去盘问你一番。 襄阳嘞。 就不先张铁口，他说我们一须定能你三啊三，小灯苦与大灯苦，我用汗从三生。 你晓得我小家来我混来了呀， 这叫穷心离开了失心高照。既然我打起来了，当真没做过， 当真没有做过， 骨髓没共鸣， 骨髓没有共鸣啊。 那我没做过嘛，那姑娘来了，祸听八句，可不是鼻子取笑呢， 小子早是不管当啊。 再夸 老姑娘 等父亲祸听出去就业，等方大爷名义告终止再去， 小子得 我要跟我出上被小的耳毛你干啥呢？你啥都好笑啊， 不是小你姑娘啊， 小么姑娘做啥？ 小子的娃娃没有讲完呢。 啊！ 哦，侬还没搞完啊？搞完侬再讲下去呀。实在之言，乃是张铁口所讲，小子们却轻易听信，因此我非要有了功名才来完婚，这叫做大灯苦之忧。哎，小灯苦啊！ 我出上半真半假，不要真的做活动了。 怎么听侬讲大起来，侬还是做只官了咯？ 是一个小小的官。 哎呀，小的呀，那你讲做啥？ 哦，是大做大做。 哎，陈女士呀，我看侬外面是都是大官了噻，大官都是哪哪哪哪。 先买回上还要门骗你姑娘有笔 啊，干了数了那个 数了那个 也不是穷你相聚，不是千里与子情，山盟姑娘你兄叫李子奋发举功啊名，不应中毒女大道，强取宝郎难杀定，直到名上一相敌，谁知道那些赤峰生与酒心，来了江西必用心，得救小人上京啊城。 这宝贝呀，始终那在这胸啊心， 不是年年 牙牙把关啊阴，保佑宝贝的日子逢凶化吉得功啊。 到吃了去再做不做官，还不晓得打来。阿庆啊，根本都是有我们 慢慢讲，再讲不起呀。 姑娘，请听。 啊，好个好个，分手这么当中。 你不曾为儿有你，马蹄踏遍满花城。七篇文章三张饼，今天走路唱新名，天子门生三丁家，上元节的点放啊去。 哎呦，恭喜的你，子恭喜的你 呀，恭喜大爷，恭喜大爷。 哎呦，这女子呀，听你干来的活 奏明状元是要御驾三年来九零赴宴的呀。 是啊，行军是三八名，纷纷齐出五丈门。御花园中摆酒宴，想不到我万年平。也去无穷啊里 啊，好贼好贼，我只怪着能讲爱我忘记把我个这宝贝去封在红颜三发 娘 的，你那就一月的八号的嘛， 我做不要了呀， 我的呀，我嫂正被长号的军过来困在长月宫啦。这宝贝哟，这姑娘那是老早就看出来侬是有志气的啦。喏，给你只能抱出来运动。姑娘是越想侬越有志气，越想侬越会出山。我赶快叫那个姑爹一路再到九松亭。那个老糊涂啦，你还不肯来嘞？我没办法，只好叫放风老总管。阿得气的啦！好的好的，今朝总算能告终回来的，这宝贝呀，请到火厅去用酒，火厅去用酒。 哎呀，姑娘， 小时候的娃娃没讲完呢， 还没讲完啊！ 娃娃上得很紧， 咱们能慢慢的再讲嘞啊！ 三翁昔日今人丧，红颜于是聚山珍，再有十秀当今日，无言乱语马大人，天子何人生春怒。 可创世纪这样 是啊，江方清各自万象为市民，因此路方清万事去方清啊，莫奈何我流落江湖长道啊。 受伤了，刚不是半日天完事的为什吧？可能是的，可啥事体还不好才才平平嘎嘎嘞？可不一些走过一些不走过，还弄个老太婆混的混哪大子？我叫一唱一些道经来试试一个真格款，可能算那雨过结拜，莫非真格会得唱道经了？ 是啊， 咱们能唱一曲给姑娘听听看。 姑娘要听，小是真官先求啊。 非要紧的，非要紧的。侬唱得好，我重重有赏；唱得不好，这姑娘跟老姑娘不为了结瓜了。 姑娘要听道经，小是有个规矩啊。 道经还有规矩啊， 有个三不唱的规矩。 啥个三不唱？ 一不唱，见重复七品之人不唱。 你不唱呢？ 见娃娃根本之人不唱。 三不唱呢？ 见不进天亮之人不唱。 哎呦，听侬个道经还有噶许多规矩啊！ 哎呀，姑娘，这叫做三不落场有规矩啊。 嗯。我不管侬啥个规矩不规矩，今朝个一定要听侬个一曲道经。 姑娘一定要听， 一定要听。 姑娘要听嘛，小子管不着命啊。 怎么能夸地唱嘞？ 你听上， 这老伯爷是我吓上我。 这雨过一场，可以唤醒世界名利场。这结拜一响，可以提醒苦海梦中人。 好好好，好好。 家庭一家庭，那么明白大嘴要服个一年半载了，哪里会唱得嘎个越办越爱，我可这个出生啊哭相出嘴，我去叫个老吴都来听听这个宝贝女婿打来。 来你妈， 哎呀老婆你 去去老爷来，我放大爷来等。 哦 哦，老婆你老爷来了， 我请进来呀、啊、 给请老爷。 嗯， 啊，今天是你请我来的呀、啊、 嗯，是我请侬来的。那我请侬来了，来看看侬一毛钱到举送的米，也许总是个宝贝女婿来动在侬。 哦呀，是了是了是了是了，你往前走。 哦哟，又去啥子了？侬哪跟我说的？那侬个宝贝女婿啦，我的一身好本领，唱的一身道家的苗条，请侬来听听的。 哎，不听也罢。 哎，要听个。 那么大家听 好吧，哎，男人好唱的啊， 要不不唱也罢。 嗯，一定要唱歌。 此次也是你与我大胆的唱， 了的高人。岂不人夫啊，苏秦兄啊有大志，明湖今生不会死。 啊夫人，你可知道苏秦的故事吗？哎，可怜苏秦啊，当初得不到功名，现家人都困他不起你。 我听得懂啊，用不着用来假设侬不说的。 哦，那么也是何来的？ 到雨来别了情，穷苏秦生了富贵人，落魄风香为家尊啊，啥事忙完了一家人啊，对应少丢丁香本归在生里定啊，奴也没笑几苏秦啊，出台世界万一苏秦杀，自身一山多神奇。 啊夫人，你听他可唱得好啊。 嗯，好歌好歌， 唱得好啊。那么也许你再唱一曲。 来来去，我不要听这， 你不要听，我要听， 不要唱， 一定要唱，再唱一曲。 寒声声是离情，是归走呀当旅兵，骑兵爱不宽人情，死里相认则苦恨。 那 侬别个会唱的几句道理呀？哦，修改了什么的姑娘仔？ 哎，是啊，也许你忘了孔妈子说理念外些，怎能顶上姑娘我们阵仗？哎，真是荒唐荒唐啊！ 老五的姑娘仔我都还钟情哦。 啊，也许你还不向岳母大人赔礼去 啊？哎，别别别，老糊涂！啊，等到于氏千金，真的是不个是个穷鬼啊！可是好玉了皇，叫了好货色的女夫上嘴。 老夫人，天天摆好嘴。 我说的啥？ 搞不定已经变烂头鱼了，还去啥个头面去啊？ 不可你呀，这是牛眼不是宝， 侬龙眼，侬龙眼是宝，是个高个宝贝，哦，是个高个我宝贝呀、啊。喏，女婿不唱道经，男做道士不，我跟他有什么？ 老佛爷休得啰嗦，也是奸道之男，接着王爷， 别别走，老吴东啊。我今朝不被我当太根本穷亲，我不肯关心侬了。 什么？ 你还要探亲啊？ 自然要探亲了。 那么是我探法呢？只要侬肯探嘛，我当然有办法叫一下离婚探视过来。 他要是不肯写怎么办呀？ 不肯写嘛，吊起来当吊当，别想破衣服下。 是的吗？ 是的。 当的 当的。 好，是出于我那家法来， 多家回来。 夫人，我当的嘛 呀，当的， 不是我行。 小姐请来。 有些玩意何才之有啊？ 小姐一得中流命上缘，轻蹦七上监察女士。 我在园中早就观察完了。让你表弟得送对面上女，七分为七上监察女士。 表弟，怎么爱生子他不应中毒女道，自他背景。表弟放心，自他又回到我家来了。 是我回到你家。 那蒋生接了你的子，他回来啥不明白，哪位来的？ 原来是此啊。 老夫人，你拿不动水呀、 啊！娘娘， 啊、娘娘要做姑娘，一定要当心，给他重新当不。 听众朋友，粤剧《珍珠塔》到这里就全部欣赏完了。你好，听众朋友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，请您收听已故的著名洋剧演员金运贵演唱的一组洋剧选段，先请听《珍珠塔》。 军大都把我拥 好，返回天。 手，但是因为答应兄 再请听金韵贵演唱的《二度梅》。 梦说起一厢安稳，不宿命因根本，那一天念想根见了车门，撇下落门了一片人，原来是滚家土生，他见那牙签的金蝉连了青菜大成，一宿命无福比肩，欢乐来从那群家门门，我的娘托本多先难懂，就将去把身存，我与那王西同，两个人合奔到一阵，一阵血恨乱，本是我的亚父大人，舍子望他念儿女之情，我二人才投进他的府门，谁知他欲落在路际，一世同人，浪掌心他不肯，绵羊不把人问，王世同起无比一足啊，我依然拖穿了一阵，有心相见和往事痛，可怜我你两有本能，往事痛比他贴死死血葬在西门，我有心多想同去亲母，身上有没得分文，人不等那东面西门，东挑西荡无处把身存， 在受伤是没安慰，莫怪悬梁要把我的命定损，多亏了张罗九收留我做一个断人，你的父亲只有我，他把我带回了府门，我本当做书生恐怕走了我的风声，帮你亲家爹我的恩恩典，我时时刻刻记在我的心里面，这本是我的真情深我记不要告诉别人。 最后是金韵贵演唱的《红楼梦》。 Yeah. 会你咋咋 花起了仙丹梦。